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聽個短篇翻嚟咧，我哋喺咪後咧都同阿 Hugh 咧同阿 Fee 啊講，哇！即係情侶外拍攝，最緊要旅行嘅時候咧，帶住個開心嘅心情去旅行咧就 OK 噶啦。咁影相靚唔靚咧，即係其次，最緊要兩個點相處啫。嗱，頭先我哋 part one 咧就講咗啲泰國啦，我哋仲未睇完嘅，仲繼續睇到呢個大城府裏邊呢啲嘅你哋兩個嘅傑作嘅，我睇一睇啲相先嚇，繼續睇落去。哎，這個就是剛才你說過為什麼佛像全部都沒有了頭的呢？那你去怎麼捕捉這些沒有了頭的照片呢？好像很慘喔。 其實這個我會特意去放大去，即是去告訴人為什麼佛像，即是看到佛像沒有了頭。那其實在那個遠處又是另外一尊佛像都是沒有了頭的。是的。 還有他的手都沒有了這尊佛像都。 是的，是的。 但拍出來的感覺，構圖有種很凄美的感覺，是不是？雖然真的沒有了頭，但我發覺通常古蹟都是通常不會 complete 一個完整的，通常總是有些器官有些位置是不見了，這個就沒有了頭和沒有了手啦。OK，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天氣完全都不同，剛才是比較一些比較 earth tone 啊，好，這個感覺似， 這個 就是，因為我，這個，原來真的出手不同，有個感覺不同，這個就是白天啊，冇調色過，個感覺有另一種 feel 喎。 因為其實我都係諗住側邊又係一列嘅冇咗頭嘅佛像咁樣，所以就諗住依個影翻真，即係當時的顏色啊，呈現翻出嚟。 呢個就白天早上嘅時間。 唔係喎，呢張好似係我影嘅喎。 我都唔記得咗啦。 哦，唔緊要。 因為好深刻嘅，即係色係冇吞我平時用開嘅。 係啦，你嗰種吞顏色。 呢個我點解話係話我影？因為影嗰陣時好深刻，我係即係想有一個感覺，就係我喺度參拜緊啲大佛，所以其實就個 angle 會撳低咗，盡量撳低咗喺上面挑上去嘅，即係下面影上去嘅。係啦，即係以一個第一身嘅角度喺度參緊，即係。嘗試下回憶翻，當佢所有佛像係齊全嗰陣時，我係點樣去參拜呢個大佛啊？咁樣係當時係帶出一個感覺出嚟嘅， 所以就冇用個顏色嘅調色，用一個最原，即係佢當時嘅陽光嘅顏色，就去做呢張相嘅。 係啦，係啦，係啦。 好的，我哋落下一張相先。咦，終於有張合照咯！好。點樣影啊？用 set 好部腳架， 冇帶腳架去。 我哋嗰次拜師係冇帶腳架嘅。 哦，所以係已經唔好多時出去都唔需要腳架。我有時出去同阿朋友有時就地取材，揾啲嘢晾起佢啊，用個背囊啊、水樽啊。我發覺呢啲真係好緊要嘅。旅行好多嘢都可以自助 DIY。咁呢個用咩晾起佢呢？ 我唔記得，好似我哋見到一個石博咁上下嘢，但係佢凹凸不平。我唔好記得，好似我哋用個鏡頭蓋晾到佢平翻啲，扣最後圖之後，我哋 set 自拍就行埋去影啦，就咁樣出咗嚟啦。 係啦，因為見你啱啱有個即係個博啦，咁可能你可以晾到個相機嘅，用個相機拍呢個係夠時間制。 時間制係啦。 影咗幾多張先影到呢張咁靚啊？呢張 呢個又有真係少少貼士啊，其實。正常好多相機裡面有得有個間隔拍攝嘅，即係你一次可以影五十張相。 哦 ，OK。 五十張相即係每隔一秒或者兩秒，佢又係咁撳，係咁撳，係咁影，係咁影。咁你又會有好多時間，你唔使跑嚟跑去，跑嚟跑去，係啦，就呢個。 連拍嘅。 每隔一秒或者可以 set 嘅，可以每隔一秒佢又影一張咁樣，一次過影曬五十張，咁就喺五十張裡面揀一張滿意嘅。 哇！即係而家即係科技 轉 pose 啊，所以 你不斷係咪轉 pose 嘅呢個位置？你 係我哋喺度喐下， 不斷轉另一邊啦， 或者傾下偈啊咁樣啦。因為其實五十張都有一定數量啦， 係咯，要不停，你每企一企動喺度噶嘛，你要用即係可能擺唔同嘅 pose 噶嘛。 或者通常我會要揾我哋做啊，平時會做嘅嘢，大家去睇下景啊，傾下偈啊咁樣咯，係啦。 咁變出嚟嘅感覺又會自然，唔會話好硬一個擺 pose 嘅感覺嘅。 係啦，係啦，係啦。 哇，咁所以即係情侶照一定點都一定要一啲合照，所以諗下有啲咩嘢巧妙我哋要留意。雖然冇腳架，其實都可以做嘅，可以用個鏡頭蓋晾起佢啊。我試過用背囊啊，或者我用化妝袋，總之有少少有啲嘢可以晾得起個相機就都可以 OK 嘅。但係你話齋真係要可能要拍幾張。先至有一張可能會 OK 嘅，同埋依張就你兩個一齊成見到嗰個衫啦，你見到原來大家都 match 喎，你就嗰個係喺當地買啦，咁啊 feel 咧依件衫特登知道佢要買去 match 翻啦，定係點咧？ 唔係嘅，佢件衫咧，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就已經係達成共識啦，夏威夷衫，但係帽咧，我哋兩頂帽都係當地買嘅。 哦，哇！即係大家都有刻意地去預備嘅，大家仲用夏威夷呢種 feel 去拍依輯相，帽就喺當地去買嘅。哇！咁真係好～有心思，有即係度過去點可以做得好嘅呢張相，好哇，緊要嚇。依張就是我哋嘅 e-poster 嘅相啦。依張個角度係一個三角位，見到 Ivy 就係依個三角位嘅中間尖尖位。點啊？依個角度 angle 點解構啊？攝影師 咁其實我因為兩邊嗰個博位咧係指向 Ivy 咧，咁嗰個 focus 會落翻阿 V 嗰個身上多啲咯，係啦，係特登揀呢個三角位嘅，係啦，同埋我哋見到係如果用 Y angle 影嘅話，其實個人會拉長咗少少嘅，係。 同埋你後景要見到嗰個佛寺嗰個 building 咧，你會更加有種好似有個層次，係啦，層次個感覺， 係啦， 好靚喎！依張相我中意，所以佢揀俾我時，我就攞咗依張做其中一張嘅 poster， 同埋嗰個色調顏色同你個衫裙都。好配合喎，好夾喎，好啊，好緊要嘅，所以原來影呢輯相都要營造一下嘅。好，依張就拍緊你，拍緊相啦， 拍緊片， 拍緊片啊！依、這個係咪你見到啲磚好靚啊？佢雖然佢係可能有啲青苔，但係出嚟嘅感覺個顏色又好。 系啊，佢嗰個殘油嗰個感覺就真係好中，即係我好中意呢種感覺咯。同埋我哋睇到個佛寺咁高啊，咁樣有陣時攞個人拍埋去，先會知道個佛寺其實有幾高，即係有個對比喺度咯。 頭先我都有問阿Hugh嘅，依家嘅地方好多人去旅行嘅時候都會帶埋個航拍嘅，因為而家實在好方便，亦都好平啦。嗱，想知道如果我哋要去泰國去依個大城府嘅地方，我可唔可以用航拍？因為你見到有咁多咁靚嘅佛寺，如果有個航拍嘅。angle 出嚟嘅感覺可能會更加靚，可唔可以用航拍呢個位置？ 以我所知，其實泰國差唔多所有地方都禁止航拍嘅。 哦， 如果當你要去航拍嗰陣時候，你要申請啦，向當地唔知道旅遊局定民航處之類咁嘅地方去申請嘅，先可以去做呢個拍攝嘅。 即係我諗泰國任何嘅地方，無論當然啦，皇即係如果係皇宮當然唔可以啦、就算係可能扎洞罩或者一啲大城市，可能去 Bangkok 都唔可以、除非要申請。就算依度比較相對遠少少依個嘅大城府都唔可以。 都唔可以，因為其實佢因為一個歷史遺跡啦、因為當我哋去操控啲無人機嗰陣時候，一定風險佢係會失控啊，會墜機之類咁樣，會其實。當一次、兩次、三次咁樣，會造成一定嘅破壞咯。係啊，一次有可能少少，兩次又多多咁樣一路添加上去。所以我覺得佢哋禁止去航拍，我覺得係正常嘅。 嗯，同埋我諗加上依個係成為依個聯合國一個即係保育位置，即係更加要好好小心去保護。因為如果你即係破壞咗少少，咁可能下次翻嚟張相已經 唔同咗， 唔靚。所以嘅大家去即係做旅行社、航拍嘅都做少少 research， 即係要。尊重翻當地嘅法律，就冇任意妄為。好，我睇下一張相嚇。依個係什麼東西咧？這個東東。 依個就真係一個 冇咗手嘅佛像， 得個身軀嘅。 係啦，得個身軀嘅，係啦。 哦，我真係如果冇曬依，真係完全猜不到依個雕塑是什麼。其實都係一個佛像，不過可能佢啲四肢加上個頭都已經冇咗。但係依個好似係膊頭，唔知係咪咧？ 係啦，膊頭咁斷咗個位就隻手係斷咗啦，咁樣係啦，完全即係如果當你冇咗一啲象徵式嘅話，其實真係未必知道佢一個咩雕像嚟嘅。 同埋佢身上都好多啲可能啲青苔啊。但係影出嚟嘅感覺有一種好似凄美嘅感覺，所以你都係捕捉咗依、這個依尊。冇曬手腳嘅佛像，好，我哋睇睇下一張相嚇。哇！依度有一個真係個僧人啊，好靚喎！介紹點影到個咁嘅效果咧？啱啱捕捉嘅啫喎，佢行過。 真係捕捉嘅，因為我咁啱我哋喺度影緊相嗰陣時，見到佢喺度行過，心諗。如果佢會行喺嗰個地方俾我影一張相就好啦，咁真係好好彩嚟，佢一路行上去， 咁我就跟住佢後面喺度撳撳撳撳撳喺度影，跟住不停喺度試下，不斷嘅不斷嘅試下唔同嘅構圖啊，出嚟感覺係點樣啊咁樣啦。去到最尾我係選擇放棄比較多景點，係中意多個天空會比較多啲咯，個份量比較多。因為其實當日張相見到啦，藍天白雲。哦，反而天空我覺得會更加係靚咯，係啦係啦。 做咗個 background， 將嗰個佛寺啦，跟住有個僧人啱啱喺正行 寺中， 喺寺中裏邊嗰個感覺，終於有啲即係除咗 model 之外，其實啊影下當地啲僧侶都係件個構圖都好靚，其實都係幾秒時間俾你考慮點去做嘅啫，因為佢行咗之後。就不會再出現噶咯， 唔會再喺度。 佢都唔會特別為你停留，佢再拍多張。 或者佢會特別為你停留，但張相個意義唔同了。 已經唔同咗， 已經唔同咗啦， 冇咁自然咯，成件事。 係啦，係啦。 好，我哋再落下一張相睇下。誒，依度係 香港啦。 哎，好啦，我哋頭先就去咗都幾多篇幅，就講依個泰國嘅大城府。如果要去就在泰國，你話包車又得，要坐幾耐到去到大城府啊？如果係 個零鐘，唔使兩個鐘， 係咯。我哋好似喺閘度閘嗰度 包架 包架 的士， 係啦，包架的士過去個零鐘到啦。 幾錢到啊？如果包架車大約有冇印象？唔記得啦， 唔記得咗啦。 不過如果要用快閃嚟講去泰國，如果一個 weekend 可以有三四日時間，又唔想去啲多人嘅地方，諗頭先你去嗰個地方，如果做拍友嚟講，一個都唔錯嘅選擇。 用一日嘅時間咯，即係你其實我哋大概十一點零十二點鐘出發，咁我哋去到黃昏呢段時間，咁就多數如果係真係想去大城府嘅話，就預留一日的時間會比較好。其實我對上一次三年前去就是搭火車的，火車就是另一種感覺，但是其實火車就相對上就會耐很多時間，因為我搭那架是每一站都會停 的但是就會感受到多一些當地的人民，因為我是坐第三等，有 有分一二三等的嘛，火車就會看到 有些小販推著架車在那裡賣嘢啊，咁你覺得好特別，好有趣，同埋又可以同啲當地人交流，咁其實係兩種唔同嘅體驗嚟嘅，我覺得 係。咁今次多咗個即係。Hill 咧咁變咗個旅程，不如就點對點就方便啲，可以包架車過去，有快啲，因為你都要爭取時間，希望能夠拍攝。咁如果時間唔夠啦，亦都未必有三隻時間。究竟本地遊會唔會都可以用外拍攝咧？咁我哋又轉個頭翻嚟啦，到依張相啦，依個就係香港啦。係依度喺邊度啊？依度係。 呢個是元朗大新圍嚟嘅， 依度係元朗大新圍，依個香港很多人都會去啦，踩單車啊，或者平時郊遊都去的地方，影出嚟感覺初時仲話依度喺外地添。依個咩時間影嘅張相係 一個黃昏時間， 黃昏嚟嘅， 即 係秋天凍凍地嘅時間。 十二月頭係啊， 即係上個月到時間到，十二月到咁樣，特特登就即係都有個 dress code 啦，做到少少歐洲 feel 會唔會？ 都是其實大概二三十年代嗰啲 worker 嘅 feel。 哦，又係 啊，因為我哋兩個係比較鍾情於，係啊，比較鍾情於。 因為你哋嘅 tune 嚟嘅，要係用呢種嘅 tone 嘅。 係啦。 呢個位置啱啱見到後邊亦都係魚塘喎。 係啦，咁咧其實係咯，一條路咧呢條魚塘咁，同埋我哋有陣時影相就嗰個留意翻個光個方向就好重要。 嗱，你見到阿 Fee 就向住嗰邊，其實而家唔開始係 magic hour 啦。嗰時候，係 啊，嗰陣時太陽未落曬山嘅，就喺我哋張相嘅右邊咁樣向左邊啲光咁樣漫射過嚟啦，所以就我會叫佢。塊面一定向翻嗰邊啦， 食翻啲光，如果唔係塊面就會黑曬啊嘛。呢個都係啲技巧嚟嘅。 係啦，係啦，同埋少少質質地身啦，咁樣令到啲光 feel 多啲個身體，咁我會多啲。 如果唔係就有機會個人會黑，就黑啦。 係啦，係啦。 但係而家係用 natural 嘅啫喎，依啲係本身 natural 嘅陽光嚟嘅啫。 natural 嘅陽光嚟㗎，其實我每一次 好自然喎，出嚟都 係啊。我每一次同佢影相，我冇帶去啲 lighting 啊，冇帶，只不過一部相機、一支鏡頭咁就行㗎啦。我哋 係啊，即用翻最天然嘅陽光，所以你個角度、你點擺嘅姿勢都要直接。有冇一路俾好多嘅 instruction 俾阿 Fee 啊？個身要大擺過啲啊，或者塊面要向多啲啊？冇， 佢就嗌我塊面往嗰邊咁係啦，其他就冇嘅，冇特定嘅。 即自己就知道。其實知道可能你哋都會知道點樣食光，你就會隨住咁樣個身體就向住光方面咁啊，等你塊面同埋個身會食多啲光咁啊。 係啊， 因為黃昏影相有啲技巧噶嘛，好多時啲人影到成劈嘢，黑掹掹影咩出嚟都影乜，但係依個都係啲技巧嚟嘅。好，我哋睇下一張相啊。 哦，一隻小狗。 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大新聞啦。我哋我哋嗰日係 dress code 好似叫正裝係嘛？ 正裝 係啦，即係大家都係著曬西裝褸啊，著曬馬甲啊咁樣。咁啱就係我哋 set 咗機之後自拍嗰陣時，呢只小狗唔知點解 要攝鏡 啦，係啦，要同你我要入嚟同我哋一齊影相啦。 我以為特登。即係咁啱，你哋 set 好之後，嗰只狗狗就走入個鏡頭 啦。 咦，另加咗構圖更加 warm 喎。 係啦，仲更加係 豐富咗喎。原先係你兩個，突然間只狗擺埋嚟，只狗顏色又同你件衫又好 match 喎。嗱，佢唔係啲白色狗或者啲毛毛狗啊，係一隻即係暗糖狗定係 係啦，糖狗咯。 咁啊，感覺出嚟又好得喎。 係啊，真係有時影相除咗技巧之外，運氣都好重要。 咁嗱，你依只一定有拎腳啦，係咪啊？今次 有 你今次係有預備。所以有無論衣著嘅裝嘅拍攝嘅裝備都齊備嘅。用咩相機？如果你今次去影依扎相， 依扎相我係用咗一個超級 wide 嘅 angle， 14-24嘅， 超級 wide 係啦。當我哋去影風景嗰陣時候，好多時會用到呢啲鏡嘅，係啦。但係如果我哋用呢啲鏡嗰陣時候，就要留意翻少少，就係因為佢四邊個變形啫，就會好嚴重嘅。 嗯， 但係可以視為一個張力之一。但係我哋如果將啲有人喺裏面咧，就盡量將個人就擺喺正喺中間，減少個變形， 係啦。但如果左右可能有機會將個人會 twist 咗，會 distort 咗佢，所以盡量中間。同埋啱啱嗰個構圖就係有間好似破舊嘅即係鐵皮屋啦，雖然你好似破破爛爛，同埋可能燒過，但係企埋去啊，感覺又好似將嗰種你想帶出嘅 message 更加出喎。 係啊， 即係種破爛，但係又一種好。 因為其實我呢 嘅美態 可以戰火， 係啊，係即係帶出咩 message 咧？依個企喺個間破爛屋裏邊。 因為其實我哋嘅 dress code 係當即係二三十年代，咁其實二三十年代我哋有陣時去睇戲啊或者成，你都會睇到其實佢當時啲嘢都唔會話好新淨啊，會有比較破舊啲嗰個感覺咁樣咯。所以點解用呢間屋咯？ 所以之前有冇做過 search 去到，喂揾到依間屋可能個 feel 啱先去影咧？ 其實呢個地方我已經去過兩三次嘅， 特登就帶 feel 開始去啦， 係啦， 而喺你個控制之內，所以就依間屋就可以做你嘅 props 係一個嘅道具啊嘛，好靚喎，出嚟感覺同翻你原先帶出個二三十年代嗰種舊懷舊感覺，亦都好對稱啊。好，我哋讀下一張相，哦，依張就係 close up， 係啦， 我好中意兩個笑容喎。好自然喎，咁呢張係咪要 chop 好多張又要？ 都係啦，都係頭先我提及嗰個拍攝，嗰個間隔拍攝咁樣啦，不停喺度影咁，我哋咪講下笑，我又氹下佢嘅心，佢又笑下咁樣， 望下對， 望下對方，望下鏡頭咁樣就 已經甜到爆炸啦！即係依個即係愛拍攝就原因就係，而且望拍攝嚟講，亦都令到嗰個感覺兩個人更加認識多咗啊！大家 trust 啊，同埋哇，見到你真係著曬西裝，入邊著曬馬甲，戴條條頸巾咁樣嘅喎，即係完全去襯曬喎，去拍依輯相時候。 係啊係啊！ 哇，好有要求，你有冇壓力㗎？你特登要著你嘅衫裙，又要戴鼻同佢配合啊？ 咁其實唔係，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好多衫。 古著嘅，呢啲係古著嚟嘅，呢啲古著嘅。 同埋我自己讀時裝設計㗎嘛，所以就都係中意著衫嘅。 哦，所以配合翻， 係啦， 一拍即合，掂啊，好掂，好，下一張相。用嘅 e-poster 呢张又系，同一个地方？ 唔系，呢个系喺昂平。 哦，依个昂平啦，又喺另一个地方。头先系元朗，而家去到昂平。喂，咁呢个地方又想达到咩效果呢？ 其实昂平除咗大佛之外，大家都应该会行去个心经简林。 好多人都行。 咁呢间废屋嘅就系心经简林，行紧去心经简林嗰阵时，其中一边一间废咗嘅屋咁样，我哋。當然係特別我啦，一見到啲廢屋我就會 好中意， 諗都唔諗啊，行咗去睇下要點樣影。因為其實好多啲廢屋咧，佢出嚟光線啊嗰樣嘢啊，其實會係仲更加靚啲，係啦，係，所以我哋就會揀咗一個咁嘅地方，係一個影張合照。咁當時都係冇用腳架嘅。 如果係經過心經減林先要到依度啊，定係點啊？依個位置 未到 行緊去心經減林之前， 就會遇到間嘅即係破舊嘅一間即係鐵皮屋嘅。 係啦， 咁你就攞咗依個地方做你哋攝影個 background。 係啦，係啦。 咁依個就你都成套黑色嘅 match 翻 嘅洋裝。 洋裝 係啦， 咁都是 set 好部，帶曬腳架去做。 冇腳架呢個， 咁啱有張台喺度，咁啊攞個鏡頭過，又晾起佢，就啱個 angle， 咁樣就又係用翻個焦嚟影相。 又係用就地上，即係其實唔需要帶腳架，其實好多地方如果可以晾得到，都可以做到。咁試多幾張，試到啱位都可以嘅，拎少一樣嘢咁樣。 係啦，係啊。 OK， 愛。好啦，好多情侶都以為係即係要帶好多嘢添。哎，嗱，終於啦，又真係到生經簡林呢度啦。咁啊，見到，哎，好似背住光，但係呢張相點影出嚟嘅效果要咁咧？ 嗯，其實點樣影？其實真係 我見到 一開 始 嘅 頭髮就已經開始有少困咗個邊喎。我哋好中意呢啲感覺，好似 啲髮絲光啦。 係啊，我最中意影出嚟感覺就更加 sharp， 更加靚。 係啊，咁啊髮絲光，我哋通常會可能喺側邊，通常會喺背光嘅環境之下，我哋先會有髮絲光嘅出現。 因為啲陽光打落阿 Fee 嘅頭髮裏邊，見到起曬一條條絲嘅，見到。 嗯，係啦，咁樣呢張相就有少少嗰個背光逆光啦，亦都叫做咁樣去影啦。咁你會見到個背影會，我哋放棄咗個藍天白雲。反而會，但係嗰個出嚟個感覺會比較 warm 啲啊 ，soft 啲啊感覺咯，係啦。 同埋見到個經文後邊就見到個陽光咧，少少嘅光線嘅星星鏡，係滲透出嚟咁啊！見你咁樣搖，你嘅頭就少少向上，係望遠。你有冇俾啲俾佢點樣去做，定係佢自然擺 pose 啊？ 有㗎呢、這個， 有俾 instruction 㗎嘛？ 係啊，我會同佢誒望住嗰棵樹啦。因為其實我哋特別係當我哋影人嗰陣時候，你話叫佢望住邊啲位，背邊啲位嘅話，咁佢個眼神會有少少空洞嘅。你唔俾一個目標物誒佢去望嘅話，一定話可能是但講， 就唔知望一邊。 係啊，望住棵樹又好，望住電視杆又好，點都好咁樣，你個眼神係有啲嘢望住，係出嚟嗰個感覺係唔同嘅。 係啦，所以都俾啲 instruction 你嘅另一半知道隻眼望邊，唔係就。就硬係覺得係好冇神隻眼，即係或者即係空洞。我成日都喂咁望邊度好啊？你望住嗰棵樹啦，或者望住啲嘢，咁你就有個眼有個目標有個焦咯。如果唔係就唔知去咗邊啊，唔知浮咗去邊咁樣嘅。好，我哋下一張相先。會我意思就肯定係你，定係你嘅 selfie 啊？依個 唔 係啊，未啦，未啦， 出自佢手噶啦。 點啊？依個話依個型男樣喎。 呢個就係其實喺我哋頭先嗰個合照嗰個 地方， 破屋破屋嘅另外一邊啦，咁樣係啦，都 好滄桑嘅樣喎。嚇！特登要做張滄桑 look 咁樣咯。 係，我特登要 迎合翻個背景， 迎合翻背景，同埋你見到係咪有少少人同個景有幾多距離咁樣啊？我見到一種景深咁樣啊， 係啊，因為用一個大光圈嚟影啦。因為如果我哋影啲比較 close up 啲嘅嘢嘅話，咁要用一個大光圈影會分離好，有會比較有層次咯。 咁後邊有啲煙啊， 是啊， 我見到有啲係 煙嚟嘅，其實因為係我吸煙人士嚟㗎。係 咯，之前就見到啲煙出嘅感覺，咪更加一種個滄桑嘅感覺，用啲煙。我諗緊係你食緊煙啦，定係有啲煙喺度放緊出嚟？ 我食緊煙， 你特登係捕捉佢依個食煙依個嘅。 特登要，我想影出嗰個煙霧啊，噴個煙霧嘅效果出嚟。 你係食咗好多支煙先影到效果咧？要 唔係，其實都係。 因為食緊，咁佢就捕捉你食煙時候嘅神態。 咁啱，我想食支煙，咁我去影咁樣，總係影到啦，係啦。 咁啊，即係 chop 到你一種不經意地 chop 到你一個神態啊嘛。 係啦，係啦。 OK， 哦 ，OK， 好特別。好，我哋望下一張。一個樹，一個似樹林。 呢個都好似係行喺個深經簡林咁，其中一個樹林。我哋因為我哋一路行見到呢個樹林好搞笑。我哋見到喎，咦？拍 MV 嘅地方嚟喎，拍戲嘅地方嚟喎，即係成個樹林嗰個感覺係好嘅，係啦。 因為佢有多啲嘅樹幹咧，已經上到半天啦，同埋你個表情啊，每個樣啊，我見你係啊微微地向斜望 咯， 斜望啊嘛，有少少好似好啊。潮好種 憂鬱， 好憂鬱嗰啲咩少女 feel 啊，咁等你去捕捉依個神態，就等你叫佢用依個神態去做噶。 啊，其實我係叫佢由遠處一路行過嚟，咁行咗兩三次，咁樣就總會有一張就係 OK 嘅，係啦。 仲要行緊時候，可能 chop 到一張會係 係啊， 到位嘅 兩三次咁樣已經。 同埋啱啱你見到個陽光咧，其實右邊你要見到啲陽光係。有啲影啦，嗰邊就開始黑。你見到個嗰個 contrast 嘅，見到兩邊嗰個陽光，其實咩時間嚟嘅影時候要係 都差唔多 黃昏 時間，好似四五點啦，係咪啊？係啦，嗰段時間 即 係 日落嘅時候開始，陽光開始慢慢收太陽時候，所以你會見到一個陽光個 contrast 咁樣喺度。 係啊，係啊， 好的，我哋望一望下一張相先。喂，依個係一個嘅航拍。 嘅就係呢個大佛啦， 喺正大佛上面 可唔可以影噶？呢個航拍位有冇神機去了解過呢？ 其實我哋冇做任何 research， 因為我哋一去當時已經見到，大家好多人喺度好熱鬧喎，飛機上天空上面有幾部飛機喎，咁啊， 我絕對相信嗰度係好多人會做航拍嘅，因為呢個 angle， 你睇下喺個佛像嘅頂影翻我哋平時啲人都會向。就咁向前一個分 view 噶嘛，依個頂望出嚟係完全另一個 angle 喎。你要放幾高啊？你一路放啦。 我諗我哋嗰陣時好似100米左緊嘅啫嘛，即係高度。 你係心經梗林嗰個位置去放定係邊度？ 唔係，我哋喺翻大佛前面嗰個廣場度。 OK， 嗰個廣場。 係啦，咁我哋好似100米左緊到啦，係啊，試咗幾次唔同嘅 angle。 我第一次用呢種。個角度去望個佛嘅頂喎，尊唔尊敬 ？O 唔 OK 噶咁樣？ 我諗應該冇問題。冇問題嘅，因為我哋係未影之前，我哋 都已經祈求咗啦， 祈求咗啦，做添咗香油錢。 其實嗰時多唔多人喺附近都有放拍機啊？ 因為其實我哋第一次試拍嗰陣時就多人，但都呢個時間我哋諗應該係5點幾6點嘅時間。 因為其實嗰時唔可以上大佛嘅啦，已經封咗， 封咗 噶 啦。 嗰、那個鐘數，咁就我哋下邊咁啊，我哋放緊航拍嘅時候，咁自然就會好矚目啦。咁所以就我哋到落翻嚟嘅航拍機落翻嚟嘅時候，就有人同我哋講，係叫我哋唔好放航拍咯，係啦。 不過我知道香港而家對航拍嘅監管都多咗嘅，好多地方嘅時候可能近翻民居或者有電線杆啊，好多地方都小心啲啦。即係通常啲人都會去啲空曠嘅大自然地方。有冇啲特別要留意啊？香港放航拍機？ 其實香港放航拍機冇，即係其實最緊要就係因為香港個城市嗰、那個。即係樓與樓之間的密度太高、我哋需要留意翻個信號嘅接收、因為好多時候都個接收都唔係太好。 跟住可能個機唔知去咗邊度。 係啦，咁即係幾千蚊冇咗，其實唔係話好大問題。但係如果你傷咗人啊，成啊，咁樣嗰個責任感就會會好內疚噶啦。其實係啊。 所以在大嶼山，我都經常時去踩單車，都會見到很多人會攞住航拍機去放、去影下，因為靚嘅喺東涌嗰邊，大嶼山嘅景觀係靚嘅。好，我哋睇埋下一張相先。呢、這個就係 東 平洲啦，見到特別呢啲嘅石頭啦。 係。 其實依個係一個影相，好多人都會揀依度，因為係好特別嘅石頭嘅形態咧。 即係沉積。 係啦，沉積岩，你見到好似嘅葉岩，一層一層影出嚟個感覺就已經有個靚嘅構圖啦。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需要就係留意翻影相嗰陣時個光照方向啦。咁我哋見到呢張相，成張相點解所有葉啲頭都有齊咧？因為係順光。係啦，順住個太陽光去影嘅。咁你就會唔會話有啲位特別黑咗啊，成啊咁樣咯？大致上都可以有藍天白雲。 好靚喎！個天氣呢度係近排拍嘅呢張，定係 呢張好似 11月尾，好似中尾咯。 天氣又冇咁熱喎。如果你話好太陽光太過猛烈，可能又會爆得滯喎。 係都可以咁講嘅，係啊。同埋如果你熱嘅話，基本上 你都唔頂唔順，你出邊即 係冇啦， 係啦，會曬到。 係啊，咁嘅太陽曬落去，永遠想匿埋 隻眼 就擘。所以其實夏天影相同秋天影相個燈光，因為光好影響嗰張相，所以你哋都要去留意一下。好，我哋望一望下張相先。哎，依、這個就係一個 back shot 啦，背面嘅 shot。依個就調翻轉係影住個海，見到頭髮喺度飛起咁樣，但係都好清楚見到嗰個一層層嗰、那個景一層一層喎。 係啊，呢、這個都係會即係、就是、有少少。攞多啲個景啦，反而放棄少少天空啦、因為其實東明洲佢係嗰啲沉積岩係好特別嘅， 係 啊係啊。 用咩相機啊？如果依個你要 呢、這個我都係用緊一支14-24嘅鏡頭， 係啦、因為都緊要，即係嗰個岩石係一個好主要去話俾聽你實依個位置喺邊一度，咁、所以你都盡量希望將個構圖喺個岩石裏邊放多啲喺裏邊 啊，係啦。 好，我哋再睇，呢個係一個嘅 背光 同埋一個人嘅一個剪影咁樣，呢個 係啦。咁呢個我反而就調翻轉，頭先嗰個係撳低，咁呢個反而係用岩，即係用啲沉積岩去做一個引導線，去睇翻個人咁樣咯，大概。個構思係咁樣， 同埋我中意佢一個雖然黑影勾出嚟個感覺，其實都好出啊，好出啦，你都唔會 miss 咗嗰個岩石嘅靚，同埋都見到個天藍天白雲好靚，嗰啲雲咧係一層積 雲，你見嗰啲雲嘅美態都非常之靚咯，見到。好，我哋望望下張相先。哇！呢度都係 東 明洲，咦？啱啱捕捉到一個石嗰個位置光影，同埋你企咗喺 上去，即係要擒上去嘅。係 咯，你喺邊個位置影啊？呢張相要係。 其實我會係。都有少少距離噶，同舊石，咁我咁啱見到一灘水，咁我 有少少反一個倒影喺度嘅喎， 係啊，做少少倒影咁樣個感覺，咁令到個構圖更加有趣啲咯。 係咪你又真係爬上去嗰個石嗰度？ 係啊，同埋影嘅時候係趴低， 因為你要趴低先做到嗰個水嘅倒影啊嘛。 係啊，因為佢不唔同嘅角度去折射唔同嘅嘢出嚟噶嘛，即係你差唔多趴到最低咁先會折射到多啲嘢出嚟。 呢個真係要分身去影嘅，呢個我都知道呢個要分身嘅，所以話呢個係啦，留意到就見到阿 Fee 嗰個喺個水邊有個倒影嘅。 係啦， 其實你去嗰時多唔係咪閒日啦？人唔多啊，平時東平洲都好都幾多人去。 唔係，其實東平洲有個地方大，即使有兩三艘船的人都好，他都會分散了，你都有足夠的時間或者空間去玩的，是的，是的。 這個就是你們去camping 啦， 東 平洲 camping， 哇！如果唔知，以為去咗外地 camping 添，哇！你帶齊曬啲嘅露營嘅裝備去喎， 係啊，咁因為我哋第一次去完覺得東平洲好靚好靜啦，咁我哋就特登揀翻東平洲去度過我哋嘅除夕 啊嘛，呢個 係跨年嚟嘅，哇！戴曬呢個 cowboy 帽嘅喎， 係啊， 哇！好認真 嚟 喎，即係呢個跨年都要預備一啲嘅，即係想特別啲嘅，即係唔需要可能 難忘啲， 難忘啲就喺東平洲 camping， 凍唔凍咧嗰晚？ 我哋 OK 嘅，因為個睡袋 都夠暖嘅， 夠暖嘅。 哇！呢張相又係 set 好機，跟住就 chop 嘅，又係 係啊 chop 啦，係啊。 都緊要，即係記錄低你哋即係無論去外地、香港旅行一啲嘅日志咁樣。哇！依個就係一個舒服望住個海。如果唔知道，以為去咗外地添呢個位置。 因為我哋對上第一次去嘅時候就係話啊，呢度好唔似香港喎，好似馬爾代夫咁樣。因為行嘅時候 有少少似，啲海灘都好靚，見到。好，我哋會唔會係咪有一個你剪咗一個嘅 video 嘅？ 係啊，都係東平洲嘅。東 平洲 嘅 camping 嘅，我哋睇一睇你呢個唔似香港嘅。東平洲好似馬爾代夫的 video 就是阿 V 的。哇！睇咗個好唔似香港，以為去咗馬爾代夫嘅，原來依個就係東平洲。係 啦。 哇！真係講，原來香港都有啲咁靚咁靚嘅島啊！你見到真係水清沙，又見到先用航拍啦，好多鏡頭望落個水裏邊咧， 係見底。 哇！我以為香港淨係見得垃圾嘅啫喎，乜竟然係可以見到底咁靚嘅？ 係香港其實好多外島都好靚嘅，都好清啊，同埋西貢一啲比較再遠少少嘅地方都係咁樣嘅。 浪茄嗰啲都 浪茄啊，或者紅石門啊嗰啲地方都好靚嘅。其實 呢個你特登係去跨年時候去咗個東平洲去。到噶，即係去跨年去慶祝， 係啦，咁咪一個美好嘅回憶， 一個美好回憶，即係用呢個拍同攝啦，影相 video， 跟住仲加埋航拍，我見你攞咗好多 攝影器 裝備喎。 但其實都很值得，即係其實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未必需要即係有時間當然可以去外地玩。如果時間不多，一個 weekend 其實即係都可以去東平洲，有咁靚嘅地方， 係啊，露營啊咁樣，或者度過一日都好好啊，我覺得。 係啊，其實會唔會有機會深度旅遊？其實我好多時候都會去。離島，但是你們的深度旅遊是用一個相片用 video 去將它集合，你覺得是不是很不同啊？ 當然是不同的，因為對比我以前只是用相片去記錄，現在多了一個片，即是 video 差很遠，即是很多，特別是現在航拍各樣東西出來，出來它用了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件事，是的，是的。 系咯，你咧而家多咗啦，以前就可能影 video 多，而家多咗个摄影师啦。咁你记录咗今次你而家以往去旅行的时候，会唔会 enrich 咗你深度旅行嗰种感觉又？ 咁一定嘅，因为平日因为一直以嚟，其实我之前去旅行，就算我自己去旅行咧，都会拍片嘅，但系拍片嘅方式就系自拍，拎住个自拍棍， 揸住个神棍，我都见过你好多时都系咁啊。 系，咁而家就咁，即系而家就好好啦，就可以用我嘅角度影佢咁样，系啦。 變咗好似有個故事性，即係以前可能我見你 係 完整好多，以前可能簡單攞個神棍咁一路講一路拍，咁但係可能唔夠立體，而家就成件事會立體咗， 係啊， 即係嗰個畫面上邊啊，豐富啊，就即係令到個旅行會更加有。令人難忘啲啦，會唔會啊？嚟緊會諗緊下次嘅，好似你講你嚟緊好似有另一個 trip 會去咯。 新年 係啦， 去邊？ 尼泊爾。 尼泊爾啊，哇，啱曬你喎，有啲可以有啲民族風啊、手工嘅。今次又要帶幾多嘅架餐儀器去？今次要 未決定， 都會帶曬， 都會幾嚴重下啦。 帶好多嘢喎，可能 要帶好多嘢啊，因為去到一個咁靚嘅國家，咁我哋需要嗰個器材會比較多啲，因為。不知几多年后我哋先会翻翻去啦，咁我觉得可以带即系辛苦少少啦，影多啲靓相翻嚟啦， 留翻更多回忆咯。 同埋尼泊尔都系一个本身一个冇乜太多污染啊，仲保持翻啲比较民风比较淳朴嘅地方，可能好多人啊、地方啊都好值得，可能你自己。讀 design 嘅，我見你好中意都係學呢啲嘅手工啊，嗰啲嘅 handcraft 啊，啱曬你喎，好，依個係你哋好夢寐以求 looking for 你哋下一個 trip 喎。係 啊， 好啊，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過咗少少，咁但係其實今日我哋。眼球裏面多了很多嘅視覺上面的享受，因為知道原來去旅行除了吃喝玩樂之外，原來可以用拍攝啦、用紀錄片啦，或者加埋航拍咧，令到件視野會更加闊啲、更加廣啲。就算快閃唔到去到泰國，原來香港快閃可以去東平洲咧，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好，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咁啊，多謝阿 Phil 啦，多謝 Hughes 啦，即係你哋兩個嘅即係 sweet 咧，即係融到即係融化咗啦。咁希望大家去旅行的時候其實可以我哋稍後即可能我哋都會介紹一下 Phil 你哋嘅 IG 啦。咁啲人如果大家想知道阿 Fee 嘅旅行一啲嘅日志咧，都可以去了解多啲嘅。好，今日時間就夠曬啦，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